1877。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每天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本周的话题，为您播出北京几代曲艺艺术家的经典佳作。我们北京电台可以说是宣传北京曲艺的重要平台，几代艺术家都和电台建立了很好的感情。我们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方清平、李金斗他们二位在2017年我们北京电台的广播过大年当中的一段表演，叫做过年趣谈。我们请出这对名师高徒。 我们爷俩是给大伙儿拜年。 拜年，给您拜年了。 对，也是通过这个电波， 哎， 给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拜年， 各位父老乡亲拜年。 北京的咱们的衣食父母， 对， 养育了我们爷俩、 啊、 也是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给您拜年。 嗯，估计大伙儿都看见人了，这个电波收听我们爷俩这广播的人不知道什么模样，一个光头没头发的，一个大鼻子跟肯德基似的。 谁跟肯德基似的？ 就 怎么说话呢？这、 就 是 我们就是师徒同台。 哎，对， 知道谁是师傅吧？光头的是师傅，这是老师， 我是他师爷， 我是学生，我们，他是猪，我是狗，我说属性啊， 我说你说话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就说这个 说不清楚、啊 对对， 你是徒弟，我是师傅， 对对对，我们爷俩是同台， 哎， 我师傅 为大家说相声，掌声响起，热情点。哎， 我的老师，今年您知道多大年纪了吗？ 你 真是70，哪像70的，不像，是吧？像100多岁的，不是像能活到100多岁的。 你喝多了是怎么？说话是语无伦次。 身体好， 身体还成。 对，我们跟老师学艺都是从小。 对。 因为那时候跟老师住街坊， 从小在我旁边长大， 不到10岁就跟着师傅。 从小学艺吗？ 学艺，我师傅有高的 啊。 我记着我小时候啊 啊， 我那几个舅舅不给我压岁钱，我师傅帮我出气，一拽我走，师傅带你剃头去。 你看，这有说辞， 知道那什么意思吧？ 啊。 这字咱就别提了， 不能说， 对，这字儿咱就别提了。 哎，这大姐嘴太快。 这三十晚上 啊， 在师傅家过。 当然了， 我师傅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那坚持，不得 熬夜 过12点吗？ 哎， 我问我师傅，师傅，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 这 这怎么说话了？ 我这小孩不会表达呀， 从小就这样。 我师父就给我们改名字了。 嗯， 我还有一个师哥， 对， 富强， 大家都知道富强，方清平，这是我俩徒弟。 我们俩也都跟师父住街坊。 哎， 给富强改名啊， 啊， 叫高升， 多好。 我也改名了， 你叫？ 我叫发财。 您听， 就为初一喊我们时候啊，听着吉利， 吉祥话嘛。 初一早上起来， 嗯、 我们住在我师父楼上， 嗯， 我跟富强我们都在家睡觉呢， 嗯， 我师父站在楼底下喊， 早上得上家吃饺子来。 高升，富强答应下来了，就喊我吧，发财，我答应，做梦呢。 好嘛，白起这名字了， 名字白起了。往家贴年画 啊， 又想起两句吉祥话来。 你说说， 跟我们说，我们俩在那站着。 嗯、 啊，你们帮我看着点啊， 哎， 看着，左边高啊就说健康， 哎， 右边高就说长寿， 合乎，两头都有、 哎。怎么样？ 说， 我们俩一瞧，挺好，师傅，不健康也不长寿。 那、哎、嗨，从小就这么晦气、哎。 嗯，还是没弄成这吉祥话。我师娘对我们好， 是 我师娘跟我说，小芳啊，你喜欢小贝壳吗？我们那么点孩子哪见过那好东西啊？ 就是 喜欢。我师娘说，用你全部的压岁钱，师娘给你一把小贝壳换，怎么样？行，我同意了。就这把小贝壳 啊， 我珍藏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呢 啊， 我发现一种东西叫开心果 啊。 我知道让我师娘骗了，不是小贝壳， 他师娘有点缺心眼儿， 弄了一把果壳。 嗯， 小时候就是那样吧， 小孩儿爱上当。 对，现在大了 啊， 现在大了吧，我倒觉着这个年味儿不如小时候。 你啊，吃的太好了。 对，就是平常好吃的都多了， 过去过年吃好的，平常日子没吃那么好，现在每天都过年。 对呀、啊。那现在过年干嘛呀？就是串着门， 对， 互相攀比嘛。 啊， 人家那个小孩啊，就是我师父他们那些朋友小孩 啊， 上学，不是这个大队长啊，就是中队长， 全是优秀 两道杠。我师父那小孙子 啊， 也上学， 对， 什么都不是。我师父觉得丢人呢，比 是寒碜， 让我师娘上那个自由市场， 嗯， 有卖那个大队长那三道杠的，买了俩。给接一块儿， 好，六个杠了， 六个杠，往出去走。人家问他， 嗯， 你什么学生干部啊？ 你说 我 啊， 环太平洋地区少先大队总司令。 嚯， 哪有这官啊？ 就是， 是吧？现在过年，其实有一件事，我觉着 啊， 还是能引起所有人重视。 哪件事呢？ 春运。 春运， 嗯，还是人那么多呀？ 当然了， 火车票买不上。 是。 我记着有一年呢 啊， 我们出去演出，我买票 啊， 连站票都买完了， 人多， 买一张趴票， 趴票， 在行李架子上趴着 啊。 我一瞧，我这趴票写着下铺，不是趴票，行李架子怎么还有上下铺啊？ 对呀、 啊，我到地儿一看才知道 怎么回事， 有一个胖大婶啊买的上铺、啊，在我身上趴着， 嚯！这叫趴票啊， 这胖大婶 啊， 300多斤， 嚯， 背一麻袋，里头全是年货， 啊、 嗯、啊，往我身上一趴，我成相片了。我跟他商量，我说大婶，我来这上铺吧，再趴一会儿，我肠子就出来了。 他说什么呢？ 他同意了。 哦， 我往他身上一趴， 啊， 软软乎乎， 呵， 软卧， 嗯，还软卧呢。 一会儿警察来了， 嗯， 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文明啊？ 嗨， 往那上趴着。 什么眼神儿？ 我们俩不认识。 对， 不认识你趴他身上，什么意思？ 嗯， 买的就是趴票。 明白了。 哪有趴票啊？ 没有， 买的假票。你说这多 黄牛票？ 对呀、啊，春节出去玩去也是这样啊。 你说说， 去年春节吧， 啊， 我跟我媳妇儿啊，上南方，上猴山看猴去。 嚯， 到那一看哪有猴啊？ 有什么呢？ 猴都进化成人了。 进化成人了， 全是人 啊、哦！ 从山脚下到山顶 啊、 嗯，我这俩脚就没着地，给我挤上去了。 这多少人呢？ 我媳妇还提醒我 啊，怎么说？ 留神手机。 对， 费挺大劲，从裤子兜里把手机掏出来， 哦， 装到上衣兜里。 嗯， 到山顶 啊、 一摸裤子兜， 什么呀？ 还一手机。 俩手机。 这不一只才不能要啊。 对呀、 三十晚上 啊， 就送给我师傅了 啊。 我不能要这东西啊， 这脏东西归我了。 嗯，山顶 啊， 还有不少的这些个人呐、 啊， 挤得人来人去，根本就没法弄。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过节 啊， 不出去了， 在家里过节是最好的。 今年过节 啊， 我不是小时候都上您家吗？ 啊， 今年过节您上我们家。 哦，我上您家， 我请您吃饭。 请我吃什么呢？ 我请您吃点好的。 都是什么好的？ 师傅去了，咱不能吃次的，对不对？ 嗯嗯。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是吗？ 嗯。 你请我吃这饭，你提前告诉大家都是什么菜。 行啊，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请我师傅吃什么菜怎么样？ 好不好？来， 您听一听 啊。 我请您吃 什么？ 蒸羊羔， 好菜； 蒸熊掌， 好；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牲口、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青麦鸭丝、黄心管、焖黄鳝、焖白鳝、豆豉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海鲜、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炒白虾、象形蛤、炒面鱼、酱猪肚、芙蓉苋菜、锅烧海参、锅烧白菜、锅烧油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瑶柱、长溜钳子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青鳗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猪肝、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炸丸子、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一饼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豇豆腐肉、米粉肉、松肉、瓜肉、烧肉、烤肉、糟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米粒肘子、扒肘子、豇豆腐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炸子、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汤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太好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方清平、李金斗二位合作表演的过年趣谈，这是2017年我们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当中的实况录音。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老前辈表演的传统相声《窃喜枣》，这是王世臣先生的拿手作品，请您听听王世臣、赵世忠二位的合作。 你的这个意思 吓我一跳。 你的是做嘛的？ 我们这是说相声。 哦，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 咱没听过。 哦，没听过相声。 可不是 啊。哦，那您 我到你此地来过。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到这里呀。 啊， 到这里找蝈蝈。 找蝈蝈 啊？对的。 哎呀，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你看七八月做嘛呀？嘛月份成有蝈蝈？ 没那事。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南方做嘛呀？我说的是 啊， 南的蝈蝈。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唤嘟嘟嘟嘟。 你说那叫拐子？ 拐子。 我说的是南蝈蝈。 怎么南蝈蝈？ 他呀， 啊， 是我妈妈养了的。 哦，你妈养过蝈蝈。 你妈妈都瞎蛐蛐儿。 你说的嘛， 看这话，我说的是男的蝈蝈。 怎么个男的蝈蝈啊？ 他呀， 啊， 是人。 是人？ 他是我娘养的。 嗯，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啊，他是我蝈蝈。我呢比他小，我那是弟弟。 哦，找你哥哥呀。 哎，男蝈蝈。 男蝈蝈。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南蝈蝈在这里呀。 啊， 开买卖。 哦，开什么买卖？ 大买卖。 哦，开百货店。 那算大买卖？我说的是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呀、啊？ 大粪肠子 啊！大粪肠子叫大买卖呀、啊？ 可大粪肠子你看不起？ 没有啊， 你还不如大粪肠子。 嗯，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啊， 你都比不了哎。 咱比不了啊。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嗯， 一天掏三回。你们家几口人？ 六口人， 吃不了。 啊， 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见着了。 哦，见着了。 难过嘛，哭极了。 是吧？ 哎，到了这个月份，出来戴那个帽子，都是他的。 什么叫他的？那叫水塔帽子。 啊，对呀。那个也配着马包吃的， 配马包，穿大衣 啊，穿那个鞋都是礼服鞋的泥。 嗨、哎，什么叫礼服鞋的泥？礼服泥的鞋 啊，对呀， 全不懂。 哎，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不错， 哦，不错啊。 男姑姑说：“行了，头一趟来 啊， 带你开个眼。 开什么眼？ 逛逛。 哦，逛一逛。 哎，上马路上我都没看 啊。”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的， 怎么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小屋子 脑袋上还梳俩大辫子， 那是电车。 哦，是 电车。 南哥们，我带你看电影去得了。 哦，看电影去。 哎，上那个 哪儿啊？ 电影铺子。哎， 什么叫电影铺子呀？ 啊， 那叫电影院。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我知道，那叫电影园子。 嗯，不是圆的，里边是四方的。 全不懂，就叫电影院。 哎，到了门口了。 嗯，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户。 哦， 有个小洞了。 嗯， 男哥们拿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 啊，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男哥们了？ 售票处。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哪个人拦住？ 啊， 男哥们把那两张纸递给他的， 啊， 他的死乞白赖溜了半拉， 在这付券。 我进去这么一看， 嗯， 嘿，哪里是电影院子的？ 什么呀？ 大戏馆子。 那就是电影院。 我一瞅里边人嘛人没有哎， 没人， 有个台 啊， 挂着块被单子， 那是银幕。 啊，待不会呢，就坐满了人了。 哦， 坏了。 怎么了？ 闹开了天气了 啊！ 黑了脸了， 要开眼了。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是啊， 打我脑袋后头滋啷滋的一道闪， 哦， 嘎啦一个雷， 嗯， 把那被单子劈两半里， 木拉开了。 他后面出了个人， 哦， 我怎么一看，嘿，外国人。 哦，外国人， 这女的， 嗯， 还长得挺漂亮的。 是啊。 又来了个男的，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 嗯， 说着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个怪害臊人 的。你还知道害臊？ 待不会儿就拉开了战士了。 是啊， 那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 战斗片， 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叮叮，奔我就来了。 啊， 把我吓坏了。 是啊。 我怕这个椅子底下 啊！ 我说哥们儿，趴下，别打着， 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着我是误伤了。 嗨， 男哥们儿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趴在椅子底下怎么？不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在这做梦呀？ 那是前线呢。 男哥们儿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上哪儿吃去？ 啊，咱上那个。啊，灯影楼。 哎，灯影楼，那叫灯影楼。 哎，到了灯影楼。对对对， 灯影楼。 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楼梯啊。 哎，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雅座。 不，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 啊，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嗨，那是圆桌面。 啊，过了个人。 哦， 二位，你的点心啊？我说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枪毙干什么？ 这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人家让你吃点心 啊。对了，上了好几盘子 啊。都上了什么呀？ 上了有 拉着手的，瞪着眼的，小车轱辘、小炕面的小补脚，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一样一样的说。 那拉着手的是吗？啊、 那是套环， 瞪着眼的 二五眼， 小车轱辘， 那是江米藕， 小炕面子 方子。 你先吃过了？ 当然吃过了。 我又上了一盘小撇轮。 小撇轮？ 小撇轮。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个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舍不得上粪，吹不起来。 什么？那是鼻涕。 你别漏气了，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涕。 对， 全不懂。 又上了盘小死耗子。 小死耗子 有这么大个儿，挺黑的。 那是海 参。长人介，拿筷子一夹，出来现在就跑了。 是海参。 我夹了半天没夹回来。拿手抓了一个，往嘴里一扔，我尝着麻味呢，滋溜子下去了。 嗨，谁让你忙了？ 哎，又上了盆小死孩子。 小死孩子？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对呀，真是。吃完了，喝完了，咱哥们急忙下来，上了盆那个白开水， 漱口水 啊。对，咱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喝了一口，脆的， 我脆了。 我说你这不走你走去吗？ 哎， 你脆的怎么呀？南庄起完喝了一口， 脆了， 咽了。 哎呀， 又上了盆洋火， 洋火， 那洋火木头，挺尖的， 牙签儿。 哎，南哥们拿起个戳子，戳子出来了。我拿起一把戳子，戳子腮帮子漏了。 有一把一把的戳 子。我带你洗澡去呗。 洗澡去。 哎，到澡堂子了。 哦，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瞧，这哪里是澡堂子呀？ 什么呀？ 是个耍钱场子。 怎么见得 呢？你里边有好些人全组队的，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忍住了。 嗨，那是洗澡的。 我过了个人，二位脱衣服。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腰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桌腿上了。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啊，你不丢了呢？ 那丢不了。 你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你在家哪儿洗呀？ 那坑里啊。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是没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这谁是偷裤子的呀？ 没法跟他说话。 过来那个人说：“哎，你放下，没关系，丢不了，我保着。”我说：“你保着。”黑包的你， 这还叫连环宝啊？ 南哥们，你客气。那人还喊了一嗓子：“这汤。”我说：“怎么着？这是洗澡还起汤吃？” 这谁给汤吃？那是池塘。 到了池塘门了，拉门进去，我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娘啊！ 怎么了？ 可把我吓坏了 啊！ 不是澡堂子， 什么呀？ 到了阴间了。 阴间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 是的。 哎呀，他们说那个人那个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那是洗舒服了。 嘛洗舒服，煮熟了一个，打着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他们是搓澡的。 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的？ 洗澡 呗，洗澡啊！ 啊， 你们这叫玩 玩儿。 我进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露手什么呀？ 我扎个猛子， 扎猛子， 蹦起来三只多高，脑瓜冲下不能记得。可他娘的上了当了，脚丫子没沾水，脑撞大疙瘩。 好这家伙， 在里边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啊！在里边我就没看着鱼了。 那哪有鱼啊？ 你不懂啊。有水就有鱼。 是啊， 我摸了半天，摸了半天不摸着鱼，我摸着个大王八。 是吗？ 我硬个脱下去是软个，这么大个大王八，我往上一拖，前面那人就我一嘴巴，爷们这小的摸我屁股做嘛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两位北京相声大家合作表演的《窃洗澡》，这也是王先生的拿手杰作。两位老艺术家在晚年录制了这段艺术精品。好，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上元邀请您继续听相声。

是啊， 爱抓哏， 有这特点 啊。你比如说一般人嘛，买双鞋，您问他，哎，同志，您这鞋哪买的呀？ 他怎么说？ 我这个内联升， 都这么说呀。 说相声的不这么说， 那他怎么说？ 您这鞋哪买的呀？我这个鞋店。 哎。 这不废话吗？ 是 粮店他不卖鞋呀、 啊、没错，那倒是， 是不是、 哎、 干什么研究什么。 哦， 您要跟理发馆的交朋友， 嗯， 总瞅您这头样子， 少瞅这儿， 您这头理得好 是吗？ 那底儿大了。 哦， 后背边没刮齐齐， 都是专业术语。 你甭问、哎、理发馆的， 这是他的专业嘛。 嘿，干什么研究什么呀。 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要跟裁缝交朋友， 啊、嗯、 总瞅您这衣服。 哦、 啊、您这衣服好 啊。 嗯，这叫大褂。 哎，大褂没错， 大褂做的不太合适。 哪儿不合适？ 腰肯肥了。 哟， 您看这领子瘦点， 你瞧瞧。 这甭问 啊、哦、 裁缝 干什么研究什么。 对， 嗯， 您要跟鞋垫的交朋友 啊， 总瞅您这两只脚底下。 是啊， 您这脚好啊。 怎么呢？ 瘦溜。 哎， 没骨根。 对， 穿鞋好看不走样子。 那是， 甭问、鞋垫的 干什么研究。 嘿嘿， 嗯， 您要跟柜子手交朋友， 他呢， 他总瞅脖子。我爷爷有一朋友 啊， 刽子手， 就干这个的。 这人姓陈， 哦， 外号叫一刀陈。有一年年纪， 嗯， 上我们家拜年去了 啊。 我爷爷给我一眼睛 啊， 打那以后我见着他我就跑 啊， 不敢理他。 怎么？ 他盯上我这脖子了。 是啊，怎么回事？我们听一听。 我爷爷给我眼睛呢、 啊， 没见。 嗯， 来来来。给你陈爷爷拜年。 好、 哦，我说陈爷，您过年好。哎，起来吧，小子。哎呀， 嗯、 二年多没见，长出息了。 你看看 ，比我个儿还高了 啊、 嗯。要不说现在这，哎呀， 嗯， 这孩子的这个脖子费劲呢、啊，那我也不砍呐、 啊。离他远点吧。 我躲开他了。 是是是是。 交朋友， 嗯， 您可得留神。 留什么神呢？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哦，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 是啊， 不为交朋友， 那是 就为找人家便宜， 占便宜。 哎，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 哦， 这样的人您千万别交他。 这我得问问您， 嗯， 您说这种人他都有什么具体的毛病吗？ 有这么几种毛病，您记住了。 你跟我说一说。 坐汽车往里跑，您别交他。 啊！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的时候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不是，您说这个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就为省钱呢。 省什么钱呢？ 票钱啊。 哦，省票钱。 不买票。 哦哦。 哎，他可不落，他不买票，不落他不花钱。 怎么？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是啊。 哎，今儿咱们看看电影去吧。 啊。 梅兰芳。 哇， 大片。 哎， 多好啊。 嗯。 走，咱看看去。哎，行行行，没多远，咱走着去吧。 哎， 别走着去啊，坐车去。 啊。 到那儿别误了。 还赶早的呗。 车没来掏钱。 哦。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怎么样？ 腰腿灵活 哦， 垫过零腰蹭上去了。 嚯， 到里头往里跑。 嗯嗯，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他怎么能过得去呢？ 他这手太损了。 怎么了？ 用这俩胳膊肘 啊，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 哎、啊！ 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是啊，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光、 哎呦， 往里。 你想想。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了吗？ 肯定受不了。 哇，哎呦呵，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什么人呢？这是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他呢？ 他不去。 干嘛呀？ 回头叫卖票的。 让人家 卖票的、 哦， 过来我买。 啊， 四个。人家后边有一块上来的呀。 对呀、啊， 您想能让那售票员往里挤吗？ 挤不进去 啊，同志，您别去了，他那儿太远。 啊 啊， 我们买吧。人家把钱给完了。 啊， 他那儿还嚷呢。 还嚷啊？ 卖票的，你怎么意思？我们啊？ 嗯、 啊。哦，那什么，你们买了 啊？啊 啊，得，我省下了。 呵， 这不废话吗？ 嗯， 你地根儿都打算省下， 一直憋着这个呢。 不省下，你往里跑干嘛？ 说的是啊， 往里跑可是往里跑 啊， 得拿好那金件儿， 金件儿， 掌握好那尺寸， 嗯， 得等整到那地方才行。 是吗？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怎么？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哦，对，俩卖票的，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 啊， 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啊， 卖票的，我买。 嗯，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啊， 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哎，得 啊，这儿还一个 啊，对， 今儿我掉镇来了， 今儿您掉一回吧。嗯， 那什么，你干嘛呢？ 哎， 啊，干嘛？我这不是卖票的， 就是啊， 卖票的 啊。 那什么 什么， 你那个， 嗯， 你有工作证吗？ 啊。 你查看工作证干什么？ 管着管不着啊！ 坐汽车往里跑就为省钱。 哦，是这么回事。 嘿， 那您刚才说这什么？这洗澡后穿衣裳呢？ 也为省钱啊！ 也不花钱 啊！四个人一块洗澡 啊！ 这位剃剃头、刮刮脸，那位搓搓背、修修脚。 嗯， 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差不多， 是不是？ 哎， 哎，他后穿衣服，他可有的说。 是吗？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去。 他干嘛？ 先上厕所。 哦， 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啊。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我们老差一步。 嘿嘿， 哦， 回头他也洗出来了。 嗯， 那几位都穿好了 啊。 你像这个冬家天吧， 啊，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围好了。 哦，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哎，怎么没蹬下去？ 他不蹬怎么下去啊？ 那是下不去。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说什么呀？ 几位 啊？ 等会儿啊，行吗？ 哎呦，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 嗯，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怎么了？ 澡堂子里任什么不穿，哪还出汗呢？ 哦，在那热呀。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嗯， 什么您呢？ 啊， 等会儿， 啊，等会儿， 受不了 啊！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霍乱了。 好 吧，我们出去等您吧。 啊， 出去等。 嗯， 哪位先出去，就得把这钱给了。 先付钱， 嘿嘿， 哦，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 啊， 480块钱， 嗯， 他那慢慢再穿，就把这钱省下了。 哦，是这么回事。 哎， 嗯， 您想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非得给吗？ 那当然了， 不给不行吗？ 你要不到服务台那儿没法说呀， 不一样说呀。 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啊？ 跟人对付啊， 先生 啊， 洗好了您， 啊， 给您算账啊。 啊， 不，我不结账。您不结账怎么个意思？ 就是 后边那位结。 哦， 后边那位， 嗯， 又过来一位，那个我也不接， 啊， 后边那位接， 也是后边， 又过来一位， 啊， 我也不接， 啊， 紧后边那位接， 嚯， 您先等会儿吧， 嗯， 一共来四位，您说哪位结账？ 就是啊， 这不就是后边那个？ 哪个？ 就是那个 谁呀， 啊？什么都没穿那个。这不废话吗？ 是啊， 洗澡都不穿衣服。 嗯， 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没听说过呀。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哦， 这不可气。 哦， 最可气最可恨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哎，现在饭馆都约这漱口水跟牙签， 是不是？ 嗯， 几位吃完饭一算账， 嗯， 他把漱口碗抄起来了。 哦， 漱口漱不了多大功夫。 对，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时间？ 耽误不了。 可是他含着这口水不脆 啊， 嘴里咕噜， 哦， 还不落不花钱， 什么样啊？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我们看一看。 嗯 嗯嗯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哦，他给， 他也不给， 他也不给。 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这倒是。 等把这口水啐了， 嗯，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他说什么了？ 大哥 啊， 我得罚你。 哎， 什么事儿，兄弟？ 就是 怎么白吃我一顿还罚我呀？ 什么规矩？ 像话吗？ 嗯， 像话吗？ 怎么了？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嗯， 多新鲜！ 哎呀， 你总漱口，人能不给吗？ 说的是啊， 那几位都跟你学， 学什么呀？ 满漱口， 全漱口， 一人端着一杯子 啊， 含口水站那儿咕嚷， 怎么着啊？ 这边得站这儿，嗯， 哦， 那边得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好吧。 服务员纳闷啊，几位 啊， 是什么毛病？这是， 啊， 跑这儿练来了？ 有练这个的吗？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嗯， 老这样可不行。 哦， 人怕久挨，金怕练。 这话对，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 嗯， 人家躲着你，哎， 离他远一点。 你不是躲着他吗？ 啊， 这路人没羞没臊， 干嘛？ 他追你去， 追去，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哎呦， 一拐弯正看着那几位。 你 好，老张、老李。大哥， 哎呀， 您哪儿去啊？ 嗯， 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嗯， 吃饭你不带我去， 嗯， 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没法带你去。 往常吃饭你们请， 嗯， 今儿个我请。 哟，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 啊？ 我告诉你，我这就要起誓。 嚯，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你不是请客吗？ 啊，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你瞧， 我们还真没吃呢。 哎，今儿他请客了。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今儿踏实了。 他请客， 嗯， 他一分钱都不花， 啊，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能有这事儿？ 研究的高啊！ 是啊，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哎呦， 到一个大饭馆，一级的饭馆子， 你瞧瞧，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哎，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啊！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 嗯， 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哦，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哪儿去了？ 溜桌装醉， 好嘛，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了， 什么样啊？ 一说话都这模样。 我们看一看。 那， 哎呦， 这大哥 啊， 你喝你的， 还劝酒的。 我跟你讲，老李 啊，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 哦，最好交朋友。 你别看我这二年我不行了， 嗯嗯， 要照头二年 怎么样？ 我净跟慈禧一块喝酒 啊。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哪儿的事儿都是。 我跟慈禧， 啊， 我们娘俩那是， 这哪怎么拎的？这是 溜桌了， 桌子底下去了。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是啊，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嗯， 什么怎么回事？ 嗯嗯，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啊， 这顿饭我请。 哦， 啊，对呀，啊，是你请 啊。 那我请可是我请啊。 啊啊， 我可把钱给了。 哎， 给了？给谁了，兄弟？ 问清楚了。 给谁了？ 嗯， 一进门，500块钱搁在总服务台了。 哦，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先把钱付了。 哎，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嗯嗯， 服务员同志，您看看楼底下总服务台 啊， 500块钱够不够？ 啊， 够不够？来回找。 好。 服务员下楼了 啊， 到账房那儿一问，那个楼上雅座5号，人家说搁这500块钱、 嗯， 您看够不够？ 嗯， 什么？500块钱？等等，我查查 啊。 一查，六遍没找着这笔钱， 怎么回事？ 根本就没搁那儿。 哦，没给啊！ 服务员脸都白了 啊， 汗也下来了。 你瞧瞧， 上来先客气 啊。 那个几位，吃好了呢？ 真有规矩。 那个先生 啊， 您把钱给谁了？ 得问清楚喽。 给谁了？ 嗯， 我就给你了。 啊 啊！我说咱可别开这玩笑啊！ 啊， 我一月才480。 你瞧瞧， 您怎么个意思啊？ 啊啊！ 什么怎么意思啊？ 嗯， 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哟， 你要不给 啊， 我搁你这儿哭， 哭啊， 哭管什么用啊？ 嗯，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这还不清楚？ 哼，好 啊， 不漱口了。 哎，对， 又装醉了， 换招了， 来这手 怎么办？ 行了，服务员同志，这钱我们给。 好，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丢不起那人。 人家把钱给完了， 嗯，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到这儿吗？ 那哪能啊， 搅和人家买卖啊。 就是啊， 出门雇辆三轮。 嗯， 三轮 啊， 拉海淀。 哦，他们家住海淀 啊？不， 嗯， 在朝阳门住。 那拉海淀干嘛去？ 准知道他兜里一分钱没有。 哦， 远远的把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嘿，好吧， 这手也够损的。 哎，对这种人啊，就得这么治他。 10块钱， 嗯， 把车雇好了。 哎， 醉鬼搀在车上， 哼， 蹬三轮的把他拉走， 总算踏实了。 一边走还不答应。 是啊。 你们这服务员， 嗯， 不像话 哟！ 500块钱压柜， 嗯， 愣告我没给， 嗯， 我跟你们完不了。 亏心不亏心的，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看什么呀？ 怕有熟人跟着。 哦，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乐。 我告诉你们，我，哎 呦， 他这一乐 啊， 蹬三轮的事儿没栽下来， 是吧？ 哎。怎么意思您？什么怎么意思 啊？ 您不是喝醉了吗？谁喝醉了？装醉 哟， 干嘛装醉？不装醉 啊？ 这顿饭钱500-600块，受了吗？ 嗯， 就为省钱，看见了没有？ 啊， 又白吃一顿儿。 嗯，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 嗯， 啊，夸奖了， 这是夸他的吧？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啊？我知您干嘛去啊？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 嗯， 我知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 嗯， 那什么，多少钱雇的车？10块钱，给钱了吗？给了。行，这么办吧。 嗯， 拉没多远。 啊， 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对对。 就这种人你叫他干嘛、啊、白吃你一顿饭拿你8块钱 好吧， 今儿晚上晚饭明天早上起早点他都有了，您叫这朋友干什么， 一点用都没有， 到后来啊， 嗯， 人家也绝， 怎么着， 你不是老跟着人家吗， 是啊，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哪儿吃， 人家在家里吃， 哎，这回他就吃不上了， 吃不上 啊， 他追你家里去， 追家去， 还告诉您， 哎呦， 您这饭别得 啊， 一得他是准进门， 怎么呢， 研究的高啊， 哎呀， 其实他早就去了，在你们胡同口那儿溜达， 哎呦， 看你家里人买菜去了 啊， 买完了菜回去之后1个多钟头， 你瞧瞧， 估摸着这饭也得了， 嗯 啊，这位端起饭碗刚要吃，他这儿拉门， 哎， 拉门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他说什么了，嗯， 哟，哼，大哥 啊， 真寸呐、啊， 寸， 那意思你饭得我可来了啊， 好嘛， 这位端着饭碗还不出话来， 嗯、啊， 寸，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 气的， 哎呀， 那意思你怎么追我家里来了， 说的是啊， 你说他来了让不让， 那就让吧， 让 啊， 让他真吃， 那就不让， 不让又不合适， 怎么 这个让人呢 啊， 有真让有假让， 这还分真假， 那当然俩人关系真过行了， 是啊， 比如说您上我那儿去 啊， 来了大哥， 来了， 赶上了，干饭汆丸子一块吃点吧、 啊、不我就吃完了， 什么你们吃完，你饭没那么早， 今儿我略微早点， 哦对了，不爱吃饭， 嗯、 啊，爱吃饼是不是， 你看 让您弟妹给你烙饼， 干嘛这么客气，我真吃完了， 我你要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啊， 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嗯、 走咱哥俩外边吃去， 哎呦兄弟我吃我吃， 你看这是真让， 过得着这顿， 有一种假让， 哦， 假让就不是这套词了， 是啊， 你那儿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 说什么呀， 哟来了兄弟 啊， 赶上了一块儿， 嗯， 着吧点吧，不让你吃让你着吧点， 嗯， 这一着吧呀、 啊、 可就没劲了， 差点， 这不没劲吗， 嗯， 都不敢让那位着吧， 怎么 一着吧，他是真着吧， 真是啊， 往饱了里着吧，谁受得了啊， 说的是的， 你说不让他吧，给他搁这又不好看 啊， 让他这句话又不是让他， 哦， 损他挖苦他， 是啊， 他那一拉门 啊， 哼，大哥 啊， 真寸 啊， 啊，寸， 是 兄弟 啊， 大概你吃完了吧， 好， 大概你吃完了， 嗯， 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没错， 搁着别人哪位都没话了， 是啊， 到他那儿还有话， 还有话， 你多的学问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说什么了 兄弟 啊， 大概你吃完了吧， 他呢， 啊不大哥 啊， 您吃您的我不忙、 哎、 他还得吃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白吃猴》。李伟健也是刚刚当选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也期待着李伟健和北京曲协的众多同仁能够为北京的曲艺做更多的贡献和工作。曲艺的发展，曲艺的工作离不开老艺术家的关心、爱护和指导。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北京曲协的艺术顾问之一、著名的老艺术家赵玉明女士多年前的一段剧场实况插曲名段《风雨归舟》。